好冇影片十部返嚟第二節。咁啊，今集我哋讲啲乜嘢好啊？第二節啊。 讲咗啲 juicy 啲嘅嘢，讲返啲闷啲嘅政治啊。好嘛。 好。 好。 讲下，首先就讲下咖喱饭先啦，佢个食相啊够晒衰啦，即早两个礼拜。 嗯。 曾 BC 啊又跟得足啲，曾 BC 讲讲。 咖喱饭好似就嗱而家就佢哋咁讲嘅，就係想长毛同埋小野老师就出嚟补选。即係大家泛民嘅共识呢，就係如果佢哋出嚟补选呢都会让路嘅。但係咖喱饭就话唔得囉，就佢唔係话唔得，佢好婉转咁讲话初选会好啲喎，即係初选过之后再睇下决定边个出嚟补选会好啲囉。咁我就听，即係唔敢讲係真定假，即係听啲小道消息江湖传闻，其实咖喱饭都係个比较正走正面嘅人囉，即係懂得跳出跳入，跳出跳入啦。咁呢人哋话佢同阿曼必都系算系几好合作伙伴嚟嘅。所以唔知属属于两个都系差唔多同类嘅人。即係比较识正囉，正走正面囉，唔知下。 我就分析一下啦，佢不断放风出嚟就话长根富系鬼啦，即係咖喱饭在上一次的选举就话， 刘世良好帮佢噶，即系话咩除富行动啊？大家记唔记得？ 佢都黐捻线嘅，我就可以用一个，即系我都系一个小道消息收翻嚟嘅消息啦。呢一样嘢咧就冇一个网台讲过嘅，咁系独家嘅呢度。咁嗱，如果我哋讲错咧，我系欢迎咖喱饭告陈我嘅。 啊好啊， 我系欢迎佢告陈我。嗱，我讲得好啦，明白，即系你如果觉得我系抹黑咖喱饭嘅，即系咖喱饭我抹黑你嘅话，你告救我咯。咁好啦，其实我就唔识阿郑根富嘅，我本人都未，我只见过一次啫，但系咧佢唔知我系边个，我一次喺机场见过佢，唔系 ，sorry 唔系机场，系机铁站见过一次。咁 anyway。唔紧要啦，咁啊嗱，嗰阵时咧喺新东嘅时候咧，郑家富咧就都经营咗好耐嘅。咁佢喺2012年咧，好似系2012年咧就冇选咯，系咪2012年？等我 check 一 check 先，冇记错，系啦，2012年啊，郑根富咧就冇选嘅。咁我就将嗰个成套嘢呢就俾咗咖喱饭。嗰陣时呢蔣根富呢佢一心呢就諗住即係唔再做议员唔搞啦。咁自己搞律师楼。咁搞律师楼呢咪要生意㗎嘛。咁即係通常呢啲区议员呢都可以转介一啲法援嘅 case 去俾即係一啲律师楼。咁嗰陣时个諗住呢郑家富个预算盘呢就係、是、嗱我唔肯做议员啦。议员嗰饭呢我就俾撚咗你咖喱饭睇住。即係咖喱饭即係你接收晒我成套 asset 啦。咁俾撚晒你啦，帮你站台。成套政治资本俾咗咖喱饭。咁其实有条件嘅，个条件咧就系、是、咖喱饭要帮佢identify 一啲法援 case 转介俾佢。咁你知啦，新民主同盟有好多区议员噶嘛，即系做呢样嘢其实就唔系真系好难嘅。 嗯， 如果要有心做嘅话，有心帮郑家富嘅话，系可以做得到的。咁但系据我了解咧，即系到郑家富。话要出翻嚟选，即系嗰阵时2016年啦，讲紧。咁其实佢唔系2016年话要选，佢系2015年已经请咗个人帮佢话要选嘅。 嗯。 因为个问题咧就系喺2012到2015年，都咖喱饭都冇将一单法援 case 转介俾郑家富咯。郑家富嗰档律师楼啊，差唔多执笠咁滞嘅。 嗯。哦， 呢单嘢系好严，即系其实佢哋两个咧就有啲 两样佢哋呢啲咁嘅秘密嘢咧，都系不可告人。 嗯， 但系佢哋即系我个消息收到翻嚟咧，就系、是、因为我嘅话俾我听嗰个人咧，就系、是、佢就系、是、阿郑家富请佢去帮佢搞安排选举嗰啲嘢嗰个人嚟嘅，即系佢讲俾我听嘅。 嗯。 即系佢讲俾我消息来源听啦，咁就系、是、即系到咗15年嘅时候就系唔得，你即系完全冇话边文都冇履行， 佢冇口齿啦，冇口齿啦佢。 嗱，佢如果你话佢同万必系咪同类嘅话，佢咪即系应承咗人，佢应承咗人哋嘅嘢唔做咯。 哦， 咁万必有冇咁样做咧？我唔知啦。但表面睇表面咧就有嘅，有啲应承晒人嘅，都唔做。 嗯， 即系我嘅谂法就系、是，即系你话啲人话阿郑家富有问题，系啊。如果俾你将一套嘢俾晒人，跟住你一毫子都收唔翻嘅，即系郑家富都系要报仇噶。如果我系郑家富嘅话。 佢咪 一定会 啊！佢咪话你私怨咯？ 咩私怨啫？你本身有一个有道义噶嘛？ 系啊， 即系你好老实讲，你接收咗人哋成套政治资本，人哋要你帮佢做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其实可能大家可以相互相成，做得更好啊！其实即系佢啲地区嗰啲嘢，譬如法援 case 咁转介俾一个相熟嘅人，有乜问题咧？其实就冇问题嘅。即系你都讲得通嘅，因为佢熟悉嗰个社区噶嘛。阿郑家富， 佢话你唔系民主牺牲咯， 即系喂，唔系个个想牺牲啊，大佬你要营运到至得噶嘛，系咪啊？咁佢做咗佢要做嘅嘢咯，郑家富。嗱，当然啦，芒果佬亦都成日冤枉佢，就话佢都唔去开会嘅，净系挂住帮人搞结婚嗰啲咁，即系即系证婚搞证婚嗰啲咁嘅嘢。但其实就唔系，我个理解，因为如果你搞证婚，根本收唔到咩钱，律师搞证婚收到咩钱嘅？冇噶，其实从来 收封利是啊嘛， 系你从来都系咧嗰个最即系比较大嘅利益咧，就喺法援 case 嗰度，即系你收法援 case 嚟做。通常嗰啲唔系 top tier 嗰啲律师都系会咁样做。你 top tier 当然啦，大公司会揾你啦。 嗯， 咁你唔需要做。即系做呢啲咁嘅细埃嘢啦，但系法援 case 系即系收翻啲功夫嚟咁，我觉得都咁其实好嘢嚟嘅。 嗯， 咁但系即系咖喱饭系反面唔认人啦，即系我收到嘅消息就系咁啦。 嗯， 咁但系嗱，我亦都会好公道咁样讲嘅。咁啊，郑家富其实又我捻鸠嘅，其实一个读 design 嘅咖喱饭，佢啊实际上有冇一个能力去帮你 identify 到一啲？法援 case 咧，嗱好公道啊！我唔系偏帮边一个，其实两个都戆捻鸠，但系而家搞到两个都好捻样衰。其实咖喱饭咧就不断泼屎泼去呢个啊郑家富咯，我觉得唔公道嘅。人哋之前帮过你噶，你都冇理由泼屎泼俾人啦、啊。你应承咗个人嘢嘅人，你应承咗郑家富嘅嘢，你完全做唔到。咁好啦，又讲翻另一个方面，就系、是、郑家富都系戆捻鸠啊！一个咖喱饭咁嘅人，读 design 出身，佢肯定系冇能力去 identify 一啲法援 case 啦，帮你。 嗯。 所以其实就系两条戆鸠，即系点样讲咧？唔信对方，搞到今日嘅局。 咁啊，呢、這个咖喱饭嘅助理唔可以帮佢 identify 到啲嘢咩？ 唔系㗎，有呢啲有少少trick 㗎，即係民主党嗰啲人就識做嘅。你唔系点解何俊仁嗰啲会做到咁多 case 啊？即係好老实讲啦，即係佢做即係区议员咁佢都系转介，佢有方法㗎。佢哋嗰啲民主党就系咁样，我相信公民党都会。但我冇证据㗎呢样嘢，我讲明先。但我就认为咖喱饭同埋啊蒋根富咧都系黐捻线嘅两条友，即系佢搞到咧就系佢哋嗰个对立咧根本就冇必要嘅。 系、哦， 你坐低讲数咪得咯，你讲好即系啲数点样嗱， 即系点样分点样成 OK 嘅，其实，但你就唔好好似咖喱饭咁一嘢就抹黑人话你系鬼嚟嘅，佢、就立即系搵埋阿刘世良嗰啲去抹黑郑家富，呢、這个系好大问题嘅，即系我发现咗就系、成个民主阵营都系咁嘅，对自己有少少利益有损嘅时候咧，就会指住嗰个人话嗰个人系鬼嘅， 嗯。其实 或者嗰就算嗰人系讲嘅系事实啊，佢都话嗰个系鬼嚟。 哦，咁都系嘅。咁好似啊边个咁啦？大家记唔记得骨灰庵啊？有我哋以前支持嘅组织，唔系咩嘅就咧骨灰庵嗰单嘢啊，即系唔俾人即系话反对起骨灰庵啊！一六年有个组织咧、 哦， 你 人民力量 系啊， 佢反对。反对加你货仓起骨灰庵，咁、其实呢啲又系唔正路噶，人哋起骨灰庵其实又有咩问题？ 唔系灰， 咁系讲俾你听，其实 又唔会污染嘅。 其实人民力量啦，我话讲到即系唔想讲都讲啦。其实佢哋个最大问题咧，就系佢哋变咗一个 民粹 组织咧。系啊，佢哋唔系一个民主嘅组织，佢哋系一个好中意煽动民粹同埋挑动。社会矛盾的组织。 嗯，没错。 嗱，点解我咁样讲呢？其实骨灰庵唔好，你话佢冇做交通研究，咁你冇可能承受唔到，即係话嗰个地方，即係小西湾呢就承受唔到好多人去拜山咁样。 嗯。 但係、但係呢啲嘢呢，其实你可以咁样用呢一样嘢嚟做一个反对嘅原因，咁、但係啦，我要讲一样嘢就係、你要话俾人听究竟係咪你嘅嘢冇理据先。因为据我了解呢，就佢哋冇人，佢哋嗰班人呢冇人係做 traffic engineering。 冇 㗎。佢哋唔知道嗰、佢哋完全唔知道嗰个 traffic generation 有几多。其实好简单，你可以寶福山睇下。寶福山就算喺清明啊重阳嘅时候，佢唔会有好大嘅交通问题， 数有数流量都唔得，其实 车流量可以数流量，但系人哋即系可以车流量，你可以通常呢啲都系咁样计嘅，就系、你唔同即系同类型嘅development 喺边一度有譬如平均每一日有几多车，或者喺 系冇错 啲节日嘅时候会有几多车， 系 咁即系老实讲啦，你有流量管制噶嘛？清明重阳都系，即系有节日嘅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系， 咁你用呢个嘢嚟反对人哋，其实就系话俾人哋听，最主要所有理由都台面嘅理由都唔系真嘅，最主要理由就系你会影响我地方嘅楼价，你整个骨灰庵喺我个阳宅隔篱，你整个阴宅。咁样做会影响我而家嗰间楼嘅楼价，即系呢一种嘢咧喺外国都普遍嘅。咁嗰啲人咧就叫 NIMBY， 咁就 NIMBY， 即系 Not in my backyard。即系呢啲人咧，有时提出嚟意见咧，啲所有定系大部分政党咧都唔会理嘅。点解咁讲咧？即系喺外国地方，嗱，即系。你因为如果佢撑得一个 NIMBY 咧，即系所有政党都系。如果佢有心做一个真正有影响力嘅政党，如果佢撑得一个 NIMBY 而又冇好好即系冇好好研究过自己嘅理据嘅话咧，就好盲目咁样就去撑啊，搞嗰啲车辆游行啊，成咁样。咁嘅话咧，其实就系佢撑得一个 NIMBY 咧，就要撑晒所有 NIMBY。咁到咗最后咧，就净系搞破坏嘅啫。佢系乜嘢建设都做唔到。因为佢做每一样嘢咧，即系喺现今嘅 modern， 即系嘅社会上面咧，你譬如要起我之前有集讲过啦，起焚化炉咁样，咁系住喺附近嘅人一定抗拒嘅。 嗯， 咁你咪变咗做到都冇得起咯。即系你如果喺呢啲系成个社会都需要嘅嘢，但系你就冇一个地方会俾你起。 我记得以前香港都试过有好似有一两个屋苑，咁啊 政府想在附近起庇护工厂，都走去反对。庇护工厂即系学校啫嘛，其实就俾啲 好似嗰啲咩更新人士啲 college， 好似都唔俾佢哋起啊嘛。其实有个地方 系有一个系啊，有一个又系咁啊，系啊。 嗯， 同埋政生书院咯，搬址咯，即系搬去一个地方又唔俾佢搬啦。 远啲得唔得咧？搬到即系如果佢哋咁惊嘅话，搬远啲得唔得咧？ 有 其实是搬远了，已经好像正生的 单机。是搬了搬了。 是不过我就想讲的东西，就是你一个如果有少少承担的政治组织呢，你不可以做这些东西。就是你不可以去做 NIMBY， 人家叫你做你都不可以做。就是你如果你要做的话，不是不得，你要有研究过，就是有专业，真的有专业的 assessment。譬如你说你反对这个焚化炉。咁如果你帮啲居民去反对，你就要搵一好大量嘅即係焚化炉有问题嘅资料，或者个设计係或者佢而家 propose 嗰个设计有问题，你话俾人听边度有问题，你就唔可以话我就係反对焚化炉㗎啦。因为你咁样做呢係非常，即係佢哋咁样做嘅做法呢就係非常唔理性㗎。 其实佢最咪可以话咩 discharge 嗰啲 gas 会有 poisonous 咪得囉。搞佢其实是可以做， 你可以 做到 净 化的，只不过是看他的怎样的是什么啫。其实这些都可以得的，技术上都可以的。但你知道有些人就觉得哇，就好像核电那样，有些人就觉得哇不好用好、啊。但其实我是 environmental engineer， 其实我觉得核电是真的没问题的。你错就错在管理的人啫。其实核电是平同埋干净嘅核电，我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好似台湾咪反咩核四嗰啲咧，其实即系我又讲下台湾，我就觉得即系我外国人睇咧，系一个高度政治化社会，即系乜嘢都系扯到政治嘅，即系其实 台湾嗰个 case 咧就 香港又系咁 嘅，就系但系台湾嗰个 case 咧就系你因为佢地震大咧，你话核电系完全安全咧就 唔系嘅，咁系我知你讲咩，咁但系咧我都揾到文献就系话唔系完全唔得，但系即系有某啲措施系咯，但系完全反晒系唔得嘅，你睇下佢八一唔系大停电咯，你睇下但系法国都用核电率系几高嘅，其实都系人嘅问题同埋你设施啊 facility 有冇做得好啫，但系。乜嘢都反呢，其实我觉得我唔知道你有冇咁觉得，其实呢芒果佬就係将台湾民进党嗰套带咗落香港。高度政治化啦，同埋嗰种点讲啊，即係会玩民粹啊。好多香港人肯定话我仆街，即係觉得因为民进党系反共产党，所以就觉得我讲嘅仆街，但係我自己睇你就係、是。其实民进党国民党就停用啦，民进党咧就带咗呢种叫做仇中啊呢种情绪咧，即教育到啲民众咧，其实都系冇着数嘅。其实对于台湾发展嚟讲，都系冇着数。 其实都系嘅，因为佢变咗咧，佢哋专登搞一样嘢咧，就系佢咪搞到一般人都民生嗰啲嘢咪。完全即系冇毫无寸进咯，可以话。 嗯。 因为佢将所有议题政治化嘛，咁啊变咗民生冇人理咯。 系。咁啊，再加上大陆对台湾有时啊真系几恶顶嘅。 系啊，佢压缩佢空间嘛，佢肯定系咁嘅共产党。但系有时候又系唔够聪明咯，即系香港又系咁嘅，其实好多嘢都系俾共产党入到位嘅，即系。唔知即係我觉得好多嘢即係有好多嘢都係配合，即係唔係客观效果就係配合緊共产党做嘢啦，所以有啲係蠢囉，就係咁简单，我唔知即係 你唔知佢係蠢啦定係究竟 有心无意啦，係囉，即係好似鱼蛋革命咁，我真係唔知佢蠢定係咩喎，即係我真係好同意边个讲，即係何俊仁讲话，自从呢个所谓鱼蛋革命之后，大陆系越捉越紧，对香港越收越紧嘅，所以其实 系咪有人有心煽动啊？系越嚟越紧啊！鱼蛋革命之后又有 DQ 啦、啊，总之一连串动作都而家鱼蛋革命之后就不断咁压缩紧香港啲空间噶、啊。 冇啊！呢啲即系好难，你根本好难估到。即系讲真的，唔系咁容易估得到。 系系 呢样嘢，我认为就即系佢你好似DQ 二咁，即系最初 DQ 嗰两个人即系梁友。 嗯， 究竟佢系咪真系打开一个缺口，俾人去即系点讲咧？打开一个缺口去 人大释法咯。 系咯系咯系。 乱入。 即系俾你俾即系专登破坏你噶，基本上究竟系咪咁嘅咧？我真系唔知道，即系你好难好难估得到呢样嘢。 我就因为我爷就系某一个阿毛泽东赞过嘅鬼佬嘅学生嚟嘅，斯图雷登，唔知有冇听过？即系咧，即系我爷以前都要留咗少少文件喺屋企，后屘俾某国政府攞咗，即系西方国家攞咗。即系我老豆就话，其实咧共产党系唔蠢嘅，即系我哋睇到嘅所谓中树根咧，我哋都讲过，其实佢真系唔系蠢噶，系香港啲媒体就系成日觉得人哋建制好捻蠢，其实唔系嘅。其实我觉得何君耀都唔系好捻蠢嘅咋，佢真系做到。点解何君耀走出嚟柒咧？即系啲人讲佢话柒。其实佢系特登要做到有咁柒得咁柒，即系做到咁荒唐得咁荒唐，即系呢种所谓叫爱国贼啦。其实佢共产党系中意呢种人噶，即系够样衰。最紧要就系显示到佢系爱国咯，同埋就系带动到一班深蓝嘅人去搞事咯。其实系需要何君耀呢啲烂头卒噶。其实共产党到最当然事后会唔会将佢变气卒咧，又好难讲，但系。佢有佢嘅作用咯，我觉得。 同埋佢睇准嚟玩噶，即系如果讲翻何君尧呢单嘢啦，咁佢冇错，佢系有少少虚假陈述，即系佢系有执业嘅资格，但系佢就冇嗰个 practicing certificate。 嗯。 咁呢一样嘢咧，其实你好难话佢系即系你唔可以将佢。嘅做嘅嘢同呢个郭佩凡同 柯创成， 吓即系柯石屎同埋呢个郭博士等同，因为阿郭博士嗰个咧整个学位都有问题嘅，咁啊柯创成咧又系，即系呢个柯石屎又系，佢两个学位都系有问题嘅，咁。何君尧咧，即系佢嗰个专业资格咧就冇问题， 冇问题嘅，冇问题嘅。佢冇交专业保险同埋practicing certificate 嗰啲钱嘅咋，续嗰啲钱嘅咋，我谂到系。 好少意思啫呢啲嘢，其实。 所以我就觉得你好难，即系将佢等同啦，同埋你咁，你将嗰个焦点放喺佢嘅专业资格嗰度咧，其实系放错嘢嘅。即系放错焦点嘅，因为呢啲系即系讲咗好少嘅事咯。佢有问题嘅嘢就系佢讲要杀啲意见人士，咁佢某程度上系可以话佢系专业失德嘅。 系啦， 佢咁样讲嘢。 系啦， 咁其实应该 focus on 呢一样嘢啊。即系你当然啦，你可以质疑佢嘅专业资格，呢、這个可以做嘅唔系唔可以做，但系你好难令到佢借伤成毒咯，即系我知道好多人都觉得泛民做得唔够，即系你应该搞到即系搞到成件事咧，就系将阿郭佩凡同埋阿柯创胜拖埋落水。咁但系咧，柯创胜同埋郭佩凡嗰个 case 咧，就同何君尧嗰个唔系好一样。 嗯， 何君尧嗰一件事，即系何君尧咧，佢就即系佢个实际嘅罪状咧就。其实就轻过柯创胜 好多好多，同埋有隔离台咧话佢系野鸡大学，其实唔可以咁讲，佢间大学排名低啫，佢全部系正正规规大学嚟噶，唔可以咁话佢咩野鸡大学，因为隔离台即系 啊，曹乜乜啦，咁佢就话，诶呢间野鸡大学嚟嘅， 曹家超咯， 系啊， 我讲俾你听，曹家超佢自己读咩大学 啊？浸会咯，好似， 咁即系某啲人对某啲人嚟讲，浸会都系野鸡大学。 同埋佢话自己啊，同埋好搞笑，香港人咧叫 bachelor 成日叫 degree 嘅，咁其实 master 有 degree，PhD 有 degree， 所以佢话佢咁讲啦，我唔系读 degree， 读 diploma 咯。即系我就觉得好搞笑，香港人成日讲话哦咩 degree， 我就谂乜乜。 唔系，因为对香港嘅意思咧，你读 diploma 即系冇 degree 咯，即系冇 bachelor。 哦，咁 deep 就系、是、你佢就唔系 postgrad deep 啊嘛，你明唔明？即系我哋呢度咧就兴一样嘢，就叫即系唔系读 master， 有啲人就读 postgrad deep。咁 postgrad diploma 咧就系、是、你读完咗 bachelor 噶嘛， 冇错。 香港就唔系嘅，香港就系嗰个 diploma 咧就系、是、嘅意思咧就系、是、诶。佢又唔系副学士， 即系大陆嗰啲叫专科啦，系嘛？ 唔系，佢有个名称啊，叫文凭啊。 哦，屌！哦，我知啊，即系我哋 TAFE 出嚟嗰啲就 系 文 类似啦，但系 TAFE 你都唔系 TAFE， 有啲 TAFE 都系 issue bachelor 嘅。 系啦，好，佢又话人哋 college 唔可以，即系话阿曹家超又好似话咩？你要查下佢啊，以前间系 college 嚟嘅，有冇资格班？ College 都有资格班， 人哋查过好似系佢读嗰阵真系有 bachelor 个可以班到喎，佢读嗰阵系得过。 好屌，即系好似芒果佬咁样啫嘛。嗱，我举个例子就系珠海，珠海就 系 一个最好嘅例子啦。 系 珠海唔系大学嚟噶嘛， 书院咯。 芒果佬喺珠海读啊嘛， 系啊。 咁佢芒果佬 ，sorry， 芒果佬唔系珠海读，芒果佬喺珠海教。咁佢班出嚟系中华民国嘅学位啊嘛。 嗯。 你香港不是大学啫，但佢系颁出嚟嘅系中华民国承认嘅学位啊嘛。 嗯， 嗰度咪即系唔等同咯。 嗯， 所以佢唔系学术界嘅人，佢唔会识咁多呢啲嘢。即系佢自己冇嗱，我唔知佢读咩啦，究竟佢有冇 degree 啦，即系有冇 bachelor 啦。如果佢即系最低嘅 degree 就系 bachelor degree 啊， 冇错。 冇嘅话，咁可能即系学士学位啊，中文就系、是。即系如果佢冇学士学位嘅话，咁、佢之后嗰啲嘢佢唔会捻识啦，系咪先？ 喂， 所以佢就系知道嘅嘢就系会学士学位之前嘅嘢咯。 佢会以为 bachelor 单身汉啊，屌！咁虽然系一嘢， 唔系，应该唔会嘅，应该唔会。咁但系法律界有啲奇怪嘢嘅，就系、是、你读 LLB 先要可以即系可以 admit to 即系嗰个 bar 嘅。即系所谓过巴啦，你如果读 LLM 咧系冇得过班噶，即系读 master 反，即系有啲人读完一个 degree 走去读一个 master 嘅 law degree， 但系冇用嘅， 冇用噶， 就唔可以，系唔可以，即系唔系冇用咧，都有用嘅，即系你可以摆落嗰个 qualification 嗰个 list 啦。 咪好似阿 Catherine Cole 咁咯，即系芒果佬信徒啊，佢咪喺香港读一个咩？economic 之类嗰啲之后去到三支香银行就咪读到个咩 master of law 咯，咁好睇啲咯，我谂，但系都系一个银行佬咯，就咁简单咯，都系靠签单咯。 唉，唔讲呢啲啦，总之不过好多人就唔明咯，我觉得就即系你何君耀嗰个情况，唔应该再集中喺嗰个 qualification 嗰度啦。 同埋佢间大学系正正宗宗大学嚟嘅，唔好话。佢大学排名低唔代表野鸡， 佢唔系格，佢唔系嗰啲格林威治大学， 系咯， 巴基斯坦格林威治大学， 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咯，即、就、系、是、你如果你要搞一个建制派嘅人，你都要谂方法系真系可以整死佢先得咯，你唔系漫无目的咁样乱七咁整咯，乱七咁整反而帮咗佢 嘅。系啊，所以阿梁家杰佢啊今日杨岳桥都话佢话。有乜嘢咪等法官判咯？其实嗱，佢哋啲大壮党系正嘅，即系系，因为佢哋觉得你冇根冇据或者系咬唔入嘅话，佢只可以系话等个官判咯。梁家杰都话，其实咧，即系你哋殖民地啦，即系殖民地嗰啲都系咁上下，即系唔系讲殖民地，即系好似阿社长话斋，佢系冇交啲咩专业保险啊，冇交 practicing 嗰啲钱索，所以冇。 冇呢个叫做咩执业资格，但系其实佢系 唔系执照，佢 practicing certificate 系啊， 佢嗰个系执业执照。 哦，我明 理论上系咁讲啦，即系个中文应该系咁译啦，我认为 即系未唔可以做呢份工 牌嘅， 系啊，但系佢唔可以做呢份工， 佢系有牌嘅，但系咧佢就冇一个行紧嘅牌，即系有啲人又话佢即系唔识啊，冇执业资格啊，其实我谂都系错，因为佢真系有执业嘅资格， 有嘅， 但系佢就冇俾钱冇一个 current 嘅即系执业证书或者执业证明嘅， 系 即系咁咯， 系所以我哋帮向部都好冇咩， 唔系我老小三，我哋唔会，我讲真，你佢讲嘅嘢系有问题过佢嗰个专业资格咯。 是啊， 即是他说叫杀无赦，但你要整他呢亦都要小心啲，就唔好似快慢必咁样整条 杀 字嘅金腰带去。嗱，人哋用呢个字呢就唔好咁样，即我认为啦，你人哋用咗呢个字系唔恰当嘅，你就唔好做返 系啦 恰当嘅嘢。你就应该话，即你可以整啲牌就话即系呢个人呢其实就系鼓吹杀啲嘅意见人士。咁我哋想求证一下究竟系咪咁嘅意思。我认为佢系咁嘅意思，我觉得佢系恐吓，我系报警。即系你应该做啲咁嘅嘢咯。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勾化对勾化咧，最后尾件事都不了了之，都系对呢个建制系冇实质嘅伤害，因为都系勾化咗件事嘛。即系佢哋嘅游行都勾化咗件事嘛，所以都系。 其实我认为白票党好得意嘅，佢哋。佢哋咧有一件好有一张好牌打出嚟咧，佢哋唔识上嘅，佢哋系都要玩烂嗰件事先至深色嘅，即系譬如好似占中咁样嗰阵时，撤退系 玩烂晒， 玩烂件事 系啊，有摆台有补习喺嗰度，唉， 系不过呢个都唔系即系净系佢哋嘅错啦，咁你胡苏贞嗰件事又系，佢哋喺好适当嘅时候就会突然之间。好有原则 喎，即系 你要团结一致嘅时候，人哋话要团结，你都唔团结。但我你话团结嘅时候，我就要好有原则。我话有原则嘅时候，你又话要团结咁样，冇办法啦。呢啲即系你咁样搞嘅话，你系即系拗摊，死都要拗，同人哋唔一样。即系佢系咪都要话俾人听，我同主流民主派系唔一样，即系我同泛民系唔一致。尤其是人社好有呢个 tendency 就系。泛民做嘅任何嘢，佢哋都唔会支持，佢唔会 say yes， 因为佢哋嗰个谂法就系、是，我哋要凸显我哋同人社，唔系即系我哋人社或者我哋白票党要同泛民有乜嘢唔同，佢哋要凸显呢一样嘢，而唔系同泛民一齐团结咯。佢哋嗰个计算咧就系、是、自己嘅政治利益多于对件事有冇好处咯。 或者咁讲啦，又系想巩固翻佢哋啲支持者咯，即系，因为佢哋好多支持者都系唔中意白鸽啊，唔中意公民党啊嘛，所以佢哋一定要做啲嘢，即系证明咗嗱，我哋同佢哋唔同啊，继续支持我哋咯，咁样咯。 佢哋就系要做一样嘢咧，就系、是、佢哋护住自己个基本盘就算啦。 系啊， 佢哋个谂嘢方法就系咁。 俾你代表制之下，佢哋系可以赢到嘅，个 margin 应该得嘅。 真系冇办法呢啲，即系如果佢咁样做落去咧，就真系唔系咁掂。 嗯，我认为。嗯，好啦，今日都差唔多啦。 系 咯。 O、okay. K， 差唔多啦。 好，系咁啦。好，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好，拜拜。